好大的胃口。兔子说呢，很喜欢听，非常感谢，不愧是文化中心。兔子真是过奖了。小雨对我们说，咱们的网站做得很好，能给我们这些没有机会在学校系统学习的人一个好的学习机会。总之我感觉太好了，希望一直免费到老。我也希望能够为你免费到老。金兰说，非常好的举措，有益于推广普及群众学英语的公共课堂，希望长久办下去。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节目长久的办下去。赛克说，这套讲座非常好，我代表全体学生表示感谢。那么我呢，就代表全体老师感谢你了。冲动的惩罚说，我是学国际贸易的，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但也有朋友说，第二册老师的讲解听起来可能有些难度，这其实也是正常现象。所以根据上周姜老师的建议，我们希望您在听节目之前先熟悉一下单词，再来预习一遍课文，这样课文的主线大致就有了眉目了，然后再听一遍广播。但是听一遍广播也不能显示您已经掌握了全部的内容，还要听两遍甚至更多。两位老师之间往往会使用英文进行有关单词或者是关于课文的讨论，美国老师的语言呢，您不一定能够全部听懂，但是姜老师会适当的做一些中文解释，这样美国老师所要表达的意思您也就理解了。万事开头难， The first step is always difficult， 但是一点坚持，一点耐心，一点努力，一定会带给您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请大家记住，周敏和老师们都在为您加油哦。